狐狸和仙鹤。有一只狐狸和一只仙鹤做朋友。有一天，狐狸碰见仙鹤，对他说： 好朋友，今天我请客，走。 仙鹤跟着来到狐狸家里，一看，地上放着一个平底的小盘子，里面盛了一些清汤。狐狸说： 好朋友，别客气，请吃呀，请吃呀。 仙鹤的嘴巴长长的，尖尖的，小盘子里的汤吃不到半点儿。可是狐狸的嘴巴呢，又阔又大，一张开嘴巴就把小盘子里的汤呼噜呼噜全喝光了，还不停地发出喳喳喳的声音。他对仙鹤说： 仙鹤，你吃饱了吗？味道还不错吧，是吗？ 聪明的仙鹤想了一想，一句话也不说，走了。过了几天，仙鹤也要请狐狸去吃饭，狐狸高兴极了。他想，上次仙鹤来吃饭，他什么都没吃进去，饿着肚子回去了。嘿嘿，这只笨仙鹤还请我去吃饭呢。他越想呀越高兴，走在路上，见到兔子不去抓，见到小鸡也不去骗。他想，反正今天我要空着肚子去，把肚子装满了回来。狐狸还没有走进仙鹤家，就闻到一股香味儿。肚子本来就空着，这会儿咕咕咕地叫了起来，口水直往下流。他赶快走进屋子，看见一个长脖子的瓶子里装满了许多好吃的东西，有鱼呀，鲜汤呀。仙鹤拿着长脖子瓶子放在狐狸面前说：今天请你尝尝我烧的好菜，来来，请吃吧。仙鹤又拿了一只长脖子瓶子摆在自己面前吃了起来。狐狸急忙伸长脖子，把嘴伸进瓶里，可是瓶子的口很小，它伸啊伸，使劲儿的伸，又阔又大的嘴巴怎么也伸不进去。仙鹤吃完了自己的一份，抬头见狐狸这副模样，心里很高兴，就问狐狸：咦，你怎么不吃，还客气什么？狐狸耷拉着脑袋，脸涨得通红，只好饿着肚子走了。仙鹤哈哈地笑着，他把长长的尖尖的嘴巴伸到给狐狸吃的那个瓶子里，吃得可有味道了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